欢迎你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啊，每日 2023年9月11日9:11。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我冇俾雨冲走，黑雨12小时。 本来想讲你咁大件应该难啲啊，不过谂谂下，好似冲走咗嗰啲都唔细件啊。 咁嗰日其实咧，就星期四嗰晚我收工咧，就已经系白白噶。咁我谂住黑雨啊嘛，湿碎啦。咁就第二日起身仲黑雨，跟住睇，哇，唔系噶咁耐啊嘛。添跟住香港政府讲一句叫咩？停课不停工。咁就傻，跟住就我哋嘅反应就系、是、我屌你啊！巴士停晒，地铁限制，我点翻工啊？ 即系一句嘢咧，有少少俾有线阴沟咗嘅，你应该睇有线新闻啊。点解咧？因为佢原本原嗰句咧就系参考翻八号嘅安排。咁佢话咁参考之后可以唔理噶啦，大家明噶啦，指引呢啲嘢指嘅啫嘛。 系啦。 咁但系有线首先就理解成为佢政府唔宣布停工，但实际上咧政府系冇权力宣布停工嘅。咁所以佢都其实都系叫你根据翻呢个台风天气啊安工作守则乜乜七七嗰嚿嘢，跟翻嗰嚿嘢。佢本来想讲嘅意思嘅，但系佢讲又讲得唔好，理解个记者又唔知喺边度，又唔知系点样理解错咗，结果就变成。出咗个咁嘅嘢，叫全世界喺度屌老母。喂，你电车又停，巴士又停，地铁又停，地铁未停晒啦，有限度服务啦。但系佢咁开，你都唔敢答咯，大佬。虽然有人答啊。 嗱，咁嗰朝早我都要翻工啦，咁我就咁已经我就去咗九龙湾，跟住黄大仙变咗水塘，咁就冇计啦，就只能够兜一个大圈出旺角，即系由去北角兜翻转去金钟，再兜个大圈，跟住去到旺角。不过好嘢、哦，跟住大家都估，当时都估紧就系、是，哇，黄大仙咁嘅状态，大佬可真系完全变咗铁达尼嘅状态，你开唔开翻？跟住第二朝开翻，虽然中间停咗一阵电，但系你唔好理，星期六朝头早嘅黄金嗰段繁忙时间全开到工，有人搭到。 呢、这个形容词，我记得山竹嗰阵时候都提过，甚至好似系喺新闻入边提噶，就系、是、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咧，系有能本事去隔日你就全部翻晒嚟噶啦，即系都市机能啊嗰啲嘢，你嗰啲咧，因为有啲咧冲，好似荃湾定柴湾啊，好似柴湾冲路冲到成嚿嘢烂 Q 晒，隔一日你就同我讲 OK 啦，我哋铺好咗咯，即系呢个速度系好卵恐怖， 即系呢样嘢咧。就即係講嘅就係、是、你有時港鐵係依樣嘢就香港人效，因為香港人嘅效率係高嘅，依然係高嘅。其他地方你咁搞法，冇翻幾日你都唔使轉喐，香港第二日照常翻工。 幾日都要快啦，即係一頭半個月都唔出奇。我哋呢邊咧係可以之前好似暴雨沖爛嗰條路咧，成個月都冇整翻好嘅。 唔係純，我覺得純粹冇錢啫，即係北海道狀態純粹係，屌都冇乜人用啦，掉起佢啦。 都系啦，通常都系政府冇乜钱啦吓、啊，即系我纯粹一提啊，伦敦其实2020年、2021年、2022年都破过产嘅， 系啊， 即系呢边嘅所谓市政府破产咧，其实只不过系限制你嘅支出，唔系真系话撇账啊剩嘅冇嘅，唔系嘅呢啲嘢，呢、這个破产同嗰个破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不过算啦，得 呢个唔啦，总之就系、是、嗰日咧就全真系落到我咧去往太子站出到闸口，其实我戆居咗嘅。咁咧，我喺太子站，因為太子站有一個出口係有電梯嘅。咁我行嗰電梯出口啦，浸到落去佢未浸好緊要，總之就過馬嗰時候浸咗落去腳眼度。我方法就係除鞋除襪行過去。 即系聪明啲嘅就系知道咁卵大雨出街啦，我系踢拖出嘅，老老实实。即系虽然平时我对凉鞋都好似拖鞋啦，咁啊咁样你到去到到咗写字楼先着翻抹干净先着翻袜着翻鞋。即系以前我要着皮鞋翻工嗰阵时候我咁样做嘅。 咁就结果就 OK 啦。总之香港就即系虽然都系有人死咗嘅，咁应该我 好似死咗四个，目前发现咗。 以咁嘅状态讲算就是。我哋吉底啦，算系。 你望下嗰种冲法咧，基本上你企都企唔到啦，根本就一日冲咗去。如果你唔好彩，跟住你就冲咗落去嗰啲系河啊、海啊嗰啲，你就执。 唔使啊，你只冲去依嘢咯。你冲嗰时撞到栏杆，你就又吱吱噶啦。 啊，即系有啲即系随时唔止四个啊，随时有啲执唔翻噶都唔出奇嘅。 所以即系香港，所以香港系现代化都市系依样系真嘅。有时 攞、个轻松少少嘅讲啦，我有个 friend 啦吓，即系佢本来咧雨咧，即系啱啱上个礼拜。十号风球啊嘛，啱啱就系最接近嗰阵时嘅嗰阵时起飞架飞机，咁啊当然系飞唔起啦。你估 I 错俾我航空咩？咁跟住佢又延期啦，冇办法啦，咁佢延期嘅日子咧就系黑雨嗰日。 用嗱，你系记住呢个黑雨系史上最大嘅黑雨啊！咁啊，顺便睇下啦。所谓嘅五百年一遇咧，其实系指佢一年入边复现率系 0.2%， 唔系指佢呢五百年嚟嘅记录嘅。不过呢个名字就好好惹人误会嘅。 唔系够够，应该咁讲就系、是。我老豆开吐槽呢、這个，我反应就系、是、算啦，你咁嘢唔通你讲唔通几零几 percent 咩？够明咩？你咁密言一语，大家 feel 到噶嘛？ 其实系一个科学术语，直接攞咗嚟用，结果大部分市人都唔明。咁我觉得呢个系沟通问题嚟嘅，呢完全系。虽然我觉得呢个政府可能成日攞嚟话，哦，其实好真系好大镬啊，系真系好大镬，但系你讲到好夸张，不过算啦。咁啊，结果佢嚟到嗰日咧，唔系史上啦，今年最热嗰一日就系佢嚟嗰日。咁讲啲咩行走嘅气象兵器咧？ 总之就系嗰日咧，搞到我去边度成我本来嗰日咧就攞咗部LGR 去换 SSD 嘅，点知？当时去到暴风球计，咁话结就唔开，跟住我谂住落黄金食晏昼啦，成个黄金唔开，即系打风冇咁严重。 咁佢实际上嘅破坏的确好似也许未必大过十号风球。 唔敢讲，至少肯定就冇之前嗰个风球咁劲。因为之前个风球虽然都吹到比白噶，吹到即系我翻到咧，我屋企附近啲树啊，全部冧晒嘅，吹到。其实系劲嘅，成个风 咁冧树系香港特产嚟噶嘛，大家明噶啦。香港嘅树咧个根太浅啦，一吹风就收工噶啦。因为佢俾啲现代都市嘅道路限住咗佢根生长，所以佢 同埋我跑嗰头，因为启德嗰头咧， 嗰边当风啊，更加系啦。 启德斗技场嗰头啲啱新起噶嘛，佢嗰、那个我原型嗰斗技场，我成日话咧，好似 JoJo 嗰个罗伯斗技场咁样咧，嗰附近啲树全部新种嘅，咁样吹冧噶啦。不过好啦，呢啲咁嘅事嘢唔讲住。讲咗啲关乎我嘅新闻先。 咁啊，首先咧就呢、這个Sia 之前个猫咪咩回忆起啦，之前叫咁啊，佢改编咗做电影，当然系动画电影啦。咁佢讲嘅动画电影到底系即系类比较接近画游戏画比嗰啲偏真实啦，定系真系卡通化嗰种动画咧？系冇讲嘅。不过呢、這个应该唔会受到呢个荷里活真人化诅咒嘅一部分嚟，佢讲明动画电影咁样啦吓。跟住另一个动画，大家应该比较惊奇少少嘅，就系、是、呢个《只想告诉你》嘅第三季。 哇，隔咁耐，我以为唔系呢个时候中嚟，而家又算好嘢噶。其实系隔咁耐，当然原班人马冇所谓啦，配动画朋友冇乜所谓。 佢上第二季系12年前嘅事， 咪就系咯。好微妙地话耐唔耐， 梗系耐啦。你话先，佢系续作，唔系重启，唔系成。 咁系， 即系你估有几多套 character 啊？只小英啊，佢系前边未讲完，后边继续讲噶，即系以为 forget 咗85,000咗啦。不过应该系因为有金主出钱咯，即系 Netflix 独占。 哦 ，Netflix 而家钱多啦，大佬佢套 One Piece 而家叫好叫座 ， 大受好评啦。因为应该咁讲。大家其实正确评价就系几好睇，唔错，有少有翻 One Piece 感动，但系重点系大家之前睇死佢唔掂。 我上次都讲过啦吓， 即系喺大家嘅嘅咧，系已经系叫低贱嘅地啦，突然间拍咧，咦唔错、啊，食落啲食物食得嘅、啊，咁大家系好评如潮。嗰个理论嚟嘅。 我睇法有少少即系唔系讲One Piece 啊，讲紧智商高手。我觉得其实 Netflix 个可能佢个政策有少少唔同咗，因为以前咧，之前佢啱啱又点话进攻日本动画市场嗰阵时咧，其实系拍翻啲佢嘅客中意嘅动画噶。即系当然好中意攞普通仔 IG 啦，套都有普通仔 IG 做噶啦。咁啊嗰啲工学啊嗰类比较啱鬼佬口味啲啊，嗰种嘅风格啊嗰类嘢，嗰啲高冷片嗰类作品。咁但系咧，佢而家用呢套，我觉得系一个好保守嘅保守牌嚟嘅。你谂下铺原作唔可以叫原作啊，旧作啦吓，原本就系一套几受欢迎嘅改编动画，原作漫画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漫画。即系咧 ，Netflix 唔系咁多呢啲咁嘅嘢嘅，仲要系讲紧咧，如果佢本身就已经系准备做动画化，然后咁啱 Netflix 攞咗去，都仲好啲。呢嚿嘢好明显系 Netflix 执翻嚟，即系已经大家都唔好话放弃啦，放弃咗去继续动画化，都好多时出现咁嘅情况啦。动画化之后，好唔系呢个动画化嘅作品，前面讲完前面个故事之后，后续啊睇原作咁样噶嘛，因为毕竟动画系一个算系一个稀有资源啦，相对漫画同小说之类嘅。咁所以应该系佢原本就已经放弃咗佢继续出续作嘅嘢，佢突然间执返嚟 是咁樣，而佢既然有咁有係用行呢條策略嘅話，咁佢可以選擇嘅嘢其實就唔少嘅，有好多都係啲冇即係點講未做曬嘅動畫係好多噶嘛。咁其實佢可以慢慢執嘅，佢可以挑啲好安全或者挑啲大家都敲緊門嘅嗰啲都有機會嘅。所以嗰啲等二期等個天荒地老嗰啲咧，可以也許未必可能可以重燃翻少少希望嘅。咁啊，都你话如果系咁嘅话 ，Netflix 都算功德无量噶啦，咁啊， 好啦，跟住而家就讲下单跟进噶啦， 同阿介我哋之前有预告过啦，京都动画案就之前讲噶啦，九月头开案，咁啊，而家就系一审。嗰、那个叫咩啊？初我唔知日本嗰嚿叫乜嘢啊？总之就系、是、未审诶，呢个完咗之后咧，都未会知道个结果嘅，好似要到出年一月先会有嘅。呢个审啊，呢个庭审系初审之类嘅嘢啦。总之就系提交证据啊嗰类嘢，即系有啲咩嘢，我哋先要讲过，要而家之后你先会知道有啲咩即系证据啊，嗰啲身份拉得嘅嘢。咁有两个比较值得提嘅嘢啦，一个就系、是、个阿青叶，即系个疑凶算啦，凶手啦叫佢。阿凶手佢自己讲，自己去讲翻。咁佢话其实我当初佢话咧简单讲就系佢哥啊，佢当初冇谂过会搞到咁大镬嘅。咁啊呢句唔一定完全系鬼话，但系肯定系变翻律师教嘅。而根據個精神鑑定咧，因為辯方就有主張到佢係精神問題，大家知噶啦嚇， 一定係打醫咗啦 嚇。正常嗰啲超重犯，基本上會判死刑嗰啲咧，都好中意用呢樣嘢，因為咁喪心病狂嘅嘢咧，唔係一個正常人會做得出嚟噶嘛。咁你就可以順勢一撥，就話哦，其實佢係精神有問題嘅。咁結果咧，控方個專家咧就係、是、做咗半年嘅精神評估，就話佢雖然佢係精神有啲問題，但係佢未至於話冇行為能力責任嘅，即是話佢要被佢嘅罪行負責啦。咁辯方就要求再次做評估，不過我相信，而根據我聽翻嚟佢個少量透露出嚟嘅説話咧，佢除咗嗰啲所謂抄襲或者好神奇嘅嘢之外咧，其實其他嘅全部都係一個精神正常嘅人會做出嚟嘅嘢嘅。佢仲識得攞架車仔走到去附近嘅油站去加油加汽油，即系唔死嗰只佢都唔用啊！即系如果你用煤油嘅话，其实冇咁大镬噶。即系煤油车嗰啲点灯嗰啲啊， 即系做火水咯，即系从中香港人就系即系火水。 佢识得咁搞，你跟住话我听，我冇谂过咁大镬。我觉得只能讲你唔可能冇谂咁大镬。呢啲常识啊，呢啲火呢、这个火水同汽油系两回事嘅呢样嘢，应该系人都识嘅。 就嗰个咯，咁呢啲就系律师问题啦，呢、这个就系答啲法庭问题，我唔讨论啦，反正大家估到噶啦，睇点判嘅啫呢啲。 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呢个京阿尼提嘅证据咧，就点讲啊？与其话系攞嚟叉下正业，不如话攞嚟洗刷自己嘅名声。虽然我谂大部分人都唔会相信青叶啲鬼话噶啦，因为咧嗰阵时青叶系曾经宣称过京阿尼抄袭佢嘅小说嘅内容。咁因为京阿尼有佢嘅投稿噶嘛，咁所以佢系可以估到佢到底话边度系抄佢嘅。咁结果咧？就拱出嗰啲咧，全部都系啲点讲啊，日常都唔日常嘅对话。譬如其中一段就系、是、阿青叶个小说入边个班主任对男主角讲，再咁样落去你就要留级噶咯。咁啊 ，K O 入边大家都记得啦吓，阿维有讲过，同个阿志猫讲过，志猫我要留级啦。咁样就话抄袭，哇！我觉得真系点解？我觉得我完全理解到点解佢阿京阿尼系要将呢啲证据呈上堂。就真系唔系攞嚟煮死阿青叶嘅，佢转唔转佢都死硬噶啦。因为讲紧系，喂大佬，当初已经有人讲过阴谋论式咁讲过，京阿尼搞嗰啲咩小说征集计划，会唔会系攞嚟抄桥用嘅咧？即系咁，你唔得奖，我都可以立你啲桥嚟出啊嘛。咁啊，又系有咁嘅声音，虽然系咁啊，然后再加埋呢、这个，有啲啊振振有词就话，嗱都话京阿尼系攞嚟抄人噶啦。咁啊，所以佢呢个咧就比较攞嚟洗刷呢个指控嘅，就唔系法庭上呢、这个系法庭上嘅证据，受法官认可嘅。不过 不是拿来指控青叶的，其实是拿来洗刷自己，喂大佬你这样泼我污水不是很掂的，即你这样是不是去喷人，即那些全部都是即是你说日常生活的景色是的。 你怎么对白讲真的知对白随便我做漫画的轻小说都一大一堆啦，这些尤其是那些九流轻小说。 啱啱讲留班可能仲比较少事少见啲，解散学部你真系，你可唔可以话？ 屌， 即系类似系类似咩？你真你真系话哦，你都系解散学部，你系抄 love line 嘅，你有冇人会咁样认为先？即系虽然你可以话咁样认为嘅人系成 嘅，唔系系抄完尾系抄咗本和言嘅，抛个波解散。 嗰个仲耐，两样嘢啦，一嚟就系呢个佢要洗刷啦，二嚟就系、是、又之前因为说明会嗰阵时咧，有辩方有提过。话可能系用呢、这个精神问题去辩解，即系话佢系神经失常，所以先杀人嘅，所以佢系冇行为能力嘅，唔可以判佢有罪。即系先讲，我哋之前都提过噶啦。咁就算哪怕真系法官接纳到佢冇行为能力嘅，但系一个冇行为能力嘅人，而且有杀人嘅前科，基本上佢唔太可能喺精神病院出嚟。虽然有的确有试过出翻嚟嘅， 有。依啲望鸠唔好讲啦，依啲望鸠嘢就。 但系日本系有试过嘅，但系香港基本上都系医院定直到永远噶啦。佢就唔系直到永远嘅，佢就话直到适合放翻出嚟为止。 即系冇啦。 咁但系即系唔会咯。咁但系日本系试过嘅，咁啊大概系咁啦。我之前都提过啦。咁剩翻我睇下会唔会再有啲新嘅证据，因为初审未审完嘅。咁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新嘅因為大家我之前都講過啦，大家相對於呢條冚家拎死唔死，其實大家比較想知道個事情真相嘅。咁當然其實一個真相就包括但不限於呢個所謂嘅抄襲指控，即係嗰陣時係講到係有啲人講到好似層層噶嘛，尤其啲驚嚇啦。 嗱好啦，咁講呢啲沉重話題，我講下啲算係謠言，其實都唔算係傳言噶啦。咁咧之前講過嘅就係Gamescom 咧。就任天堂会发表新机，结果就冇发表啦。但系咧有做私下公私下即系喺啲开发者里面咧就展示过开发机嘅。据说就嗱，据说佢话可以匹IGN 啦，佢话可以同 PS 唔同 Xbox Series XS 不定。据说啫，咁、那个展示机就咩咧？一就是、旷野之息嘅测试版强化版啊，应该叫做。另一个咧就系、是用 Unreal Engine 嘅 The Matrix Awakening 嘅测试光追啊，咁样 kick 卡嘢。咁咧就預定咧就係2024年下半期推出，咁就已經公開，據說啦，都係據說啦，就開發 kit 已經送咗俾各個遊戲公司噶啦。咁我聽到佢話 PS 五吹到匹敵，我睇到反而係哇吹到咁大啊！ 嗱，首先有兩樣嘢要講啊，講啊，其實呢個 Street 當年咧，其實都同呢個 PS 4係差唔多 ，Pro 啊唔係 Pro 啊，係唔會差太遠嘅。即系都好简单嘅啫，呢、这个Xbox Series S 啦，用 S 嚟比啦，唔好用 XZ。S 嘅话咧，根据佢个规模啊，因为佢 AMD 啊嘛，大概等于 RX 500。如果对 AMD 唔熟嘅话咧，你可以大概视为呢个介乎于呢个1650 Super 到呢个1660之间。1660已经系三代前嘅中阶 display 了。即係所以你話佢新機可以頂到PS5 或者係 COX 嘅，我覺得係唔係冇可能噶。你要明白如果佢如呢個傳言中係用呢個 RDNA 三，即係呢個 Ali 下一格嘅Ali 係 Set XGM 啊嘛，佢係 Set 啊嘛。咁如果係如傳言佢用呢粒。或者是同佢同等的，大家知道主機會有個 custom 版，通常會有個 custom 版，而唔係直接用市售嘅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佢相當於 PS 五或者 COX 嘅話咧，其實唔係唔可能嘅事嚟嘅。你要明白，佢畢竟隔咗八年。 問題就係電力問題啊嘛，依個即係我覺得佢做到唔係問題，但係你要 keep 到佢可以玩五個鐘先係問題。 絕對唔係問題啊！你諗下，你而家手上嗰部。Ali 啊，其实是超过了1660的，是超过了一字的，应该我记得好像2060定是应该2060 了。他好像是去Amelia 就是1650。 所以他用得到这个东西还是有机会的，尤其是你不要忘记他还没出的。他最快都要大半年之后才出，最快的估计是大半年，一年都不出奇，他还有时间去干啊成啊那些东西，我不肯定啊。 你知老任噶啦吓，呢啲嘢佢通常唔会抢最新制程嘅，但系 因为价钱问题嘛，你因为呢部机卖3000蚊嘅咋，你只能够卖，只能够卖3000，你贵过你佢系佢仲平过入门嘅 Steam 啫，大佬，你呢个价钱你即系呢个系考虑就系任天堂佢做唔到就系唔系佢做唔到系佢嘅呢个价钱做唔到。佢要開呢個價錢嘅話咧，你一定要即係叫做按張貨就價。雖然因為佢本身獨立開 OS 啊，獨立全部 custom set 嘅話咧，咁晶片咧係跑得順好多嘅。但係考慮佢價錢嘅話咧，我會覺得就匹敵未必定好過佢嘅。我即係我嘅一個幾樂觀估嘅就係 PS5 之上 ，PS4 Pro 之上 ，PS5 之下，因為呢個位置就啱 O， 即係可以行 4K。O.K. 可还可以特画面咁，但其实收货讲真就，屌讲真，你掌机使咁劲咩？ 我相信佢唔会有 4K 咯，有 2K 算你执到啦。 4K 得，冇嗱，我唔系因为其实佢 唔系佢做唔做到问题，佢俾唔俾你嘅问题。 俾唔俾你问题，因为点解 我觉得佢唔会俾你，我觉得佢1080系应该系标准噶啦，佢俾到1440你，即系1440就好接近2K 啦。你睇你只，睇你最要呢两个拣一个咧。就已经是算你执到的了。虽然我是老任的话我会给1080给你。跟住两三四年两三年啦冇四年咁夸张。两三年之后出部 Sweet Pro, Sweet 2 Pro 啦姑且咁叫住先啦。咁然后同你讲 我提升到 1440P 啦。 我觉得直接咩继续1080其实1080够嘅。即系冇即系虽然话 4K 个好样但其实打机讲1080系够嘅。 睇因为睇你个 mon 几大。如果你是手提机，你手提机为优先的话，1080绝对是有找的。 一般 24K 27寸 mon 都够，甚至我自己的经验我用50寸的电视打特萨尔达啦，都够。当然你话去到70寸唔好讲啦，但一般嚟讲，家庭的40-50寸 mon 嘅话咧，1080都 OK 的，因为讲咗好多呢、这个，如果讲咗好耐啦，电视及50寸你唔会直接走去问噶嘛。你係如果你拉遠距離夠遠嘅話，其實1080K 同埋 4K 其實嘅差別唔會大到你隻肉眼可以好容易睇到嘅。你不如將嗰支源攞嚟做其他嘢好過。 而且如果係用翻 Sweet 嗰種模式嘅話咧，佢有機會係透手提機1080，然後按 dock 1440或者2K 啦，都可以咁樣玩法噶嘛。所以你話佢拍得住。PS5 我又觉得不是真的很出奇咯，实实真的这个是制程的问题，你摩尔定律成日都讲加年半提升一倍，大佬七年八年啊，八年是那个五个半个摩尔周期啦，即系所以未真系未到咁咩嘅，佢就系有机会嘅，只不过佢肯唔肯做同埋个成本压唔压到落嚟啫嘛。 好啦，跟住讲下一单，讲下一个就系、是、 讲完 GameCon 讲 E3 啦，两个都过咗啦，咁啊 E3 唔系过咗 ，E3 系冇开，唔知过唔过问题。咁而家全好似又未写晒，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咁讲啦，大家对 E3 嘅死亡其实已经觉得就预咗噶啦。 我觉得 E3 是过去式的了。 是过去式的啦，一个叫历史名词的啦，你又只能够会你只有只能够 在 Wiki 里面找到的啦。 首先就是他两个合作单主办单位其中一个就是LEEDPOP 那点读什么 Port 啦 ,Report 啦。那宣布就日后就不会再承接 E3 的活动啦。另一边那个呢就未有表态，就不过估计他应该会继续去搞的，但是既然佢之前嗰个唔挡我唔搞嘅话咧，佢而家个场馆仲搞唔搞得掂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总之就前途多难，甚至我觉得佢剩翻一个会搞有机会嘅，系咪仲系叫 E3 都系一个问题嚟嘅？虽然你可以话 E3 系个品牌，咁佢会乘机重新搞个旧新嘅出嚟。咁就之前有讲过啦，就算冇 E3 都一定有 E3 嘅。E3 一个展 ，exactly 而家展本身冇错，你上今年去睇到啦，你会有其他嘢去补佢位，补咗佢生态位，总之即系呢啲嘢一定系会发生嘅。咁所以就算系咪原本搞 E3 我嗰档搞都冇所谓啊，佢总会有一嚿嘢。而我谂一般玩家系唔会 care 到底边个搞啊，除非佢搞到一塌糊涂啦。咁佢就咁样就咁简单啫嘛。E3 系一定会存在嘅。 我有少少更正就系、是。一般玩家不是 care 不 care 佢活动，系一般玩家根本唔 care E3 存唔存在。屌收皮有句咯，收皮啦，算把啦，冇有句要死你就早啲死，无谓喺度浪费我大家时间。大佬你咪 TGS 啊， TGS 就 TGS 而家咧就進入就冇繼續準備啦，因為我其實好期待嘅，因為東雲 Rumi 會嚟 cosplay。好啦，咁講咗 你都講咗好多次啦嘅《人龍七外傳》，即係雖然原因大家知嘅，咁啊個 Sega 今次就 阿 Kusson 啦，當然係阿 Kusson 做樣。 Sega 個就公布咗一部分嘅遊戲畫面啦，咁啊主要係集中喺嗰啲小遊戲啊嗰類嘢度。咁大家小遊戲就冇乜所謂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嗰個先係本體，唔緊要。咁重點嘅就都要大家關心嘅就係巴女嗰邊啦。咁啊 有 Kusson 啦，見到佢啦，我頭先睇啲宣傳相。 嗱，佢嗰啲啦，佢话系游戏画面，我唔知道有冇美化过， 肯定有，至少总奖有。 我意思系我意思系，到底你真系玩的时候系咪嗰个画面呢？我唔肯定啊，应该系嘅，但系佢会唔会攞部劲啲嘅，将啲靓啲嘅图俾你去出古惑咧？未必嘅，咁就系 劲啲卡会令到 K 总奖受咗嘅咩？ 唔係，我係講緊令到個畫面畫面靚啲，即係咁，因為都人龍雖然都之前都講噶啦，啲女啦係其實一代一唔可以叫靚過一代，我好難叫靚過一代，我只能講一代似真人過一代咯。即係雖然佢個似真人咧就唔係似本人啦嚇，大家啱啱阿傑特啱啱噏咗好幾次啊， 係啦，係徹底係吐槽。 其實咧就只不過係瘦咗少少咯。即系除咗某有啲地方冇瘦到咯，差唔多系咁嘅款啦，差唔多有冇个大手几亿中系， 起码认得冇执，起码冇 P 得咁紧要。 咪佢肥猪传咯。 我就而家等紧就系Xbox Pass 会送只 game， 即系基本上咧就系佢肥之前嗰个 body 配佢肥之后嘅空气，就咁简单，差唔多系咁啦。 即系我就关心下总奖嘅身体，总奖嘅啫。 咁你仲可以关心下嗰个例牌嘅定写嘅泳池嘅，即系 我觉得依家我而家就期待紧 Game Pass 会送，即系包埋喺 Game Pass 入面，咁我就悭翻唔使买29蚊咋，但系我 Xbox Game Pass 抵到烂啊，29蚊，喂，我租佢一年啊，都平过买只人龙外传。 好似唔可以，好似试用好似三个月咋，我唔记咗试用。 三个月咪咁就讲真，就算我就算唔够用，我直接俾钱啊。 三个月够你玩晒啫，够你三个月玩晒啲 game 啦，系啊。 就算我同你比，我比一年系好未啊？都系三个月几水，而家买只 game 咩？三个月几水啊？ 好啦，咁好啦，咁讲完呢、這个，咁我哋讲翻啊 Diablo 啦，我哋 Diablo 四。 哇，精彩咯！由天国到地狱。 佢今次咧就系、是、新嘅，就系话会佢会用年度资料嘅形式去更新，即系佢除咗季度嘅季度嗰啲赛季更新之外，咁仲有个年度资料俾，即系一年出一只资料片啦。咁大家记得啦，之前Diablo 都出过资料片啊，我哋嗰啲形式噶嘛。咁我只能讲你执掂你自己本身啲嘢先，咁你先讲资料片啦。你睇隔篱2077。虽然你话将两档嘢由诚信或者系风评方面去比较话咧，真系唔可以比较，真系不可同日而语。今时今日嘅玻璃渣真系，你真系唔可以攞波兰准落嚟去同佢比嘅。 因为最扯、最大镬就系你只 game 为咗延长佢个寿命，竟然 cut 系咁狂 cut， 佢延长寿命方法就系令你伤系咁 debuff 呢角色 ，cut 到呢角色弱晒，以为咁样可以玩耐啲，结果啲人唔识唔玩。 佢宣稱就話令佢啲公平啲，即係以前大家都慣咗暴雪嗰種咁樣嘅斬法噶，但係冇咁兇狠，冇咁黐筋咯。即係只能講，雖然我哋上次都提過啦，咁一年對一次大更新夠唔夠咧？其實係比Diablo 二、Diablo 三係密嘅，即係已經係咁啊。我不過調翻轉，我你出資料俾咗得咁密，你執唔執得切啲嘢嘅？因為佢有部分係 online 形式。即係佢嗰種不斷咁浮動地更嗰陣時候，其實你有好多嘢咧，你唔係出一隻嘢就可以兩手一攤丟咗佢噶啦。呢個亦都係點解2077佢當初要執嘢嗰陣時候會執要將個資料片往後延就係咁樣原因啫嘛。佢原本已經話即刻就會話跟住就會有2077我講緊都會有資料片噶嘛。點解要後邊延？就係、是、你要執曬啲嘢先啊嘛。咁你執好啲嘢未啊？阿波利渣。即系咁口香味，同你一年出一只，一年出一只资料片，其实系好密嘅速度嚟噶。 即系我话真系唔知佢点啦吓，不过 你有佢教翻，而家叫做令到接今日翻人玩先啦 吓。系咁啊，点讲啊？我依然保留翻佢唔佢有机会好似2077或者 4076咁样，即系嗰阵时间之后慢慢执翻嗰只嘢嘅，都仲有机会嘅咁样咯。但系玻璃渣好似冇咁嘅潜力，即系虽然佢亦都冇潜力整烂嗰只 game 嘅。哇，咁啊，咁啊，科七讲科七六，咁啊，当然要讲呢期风后等呢、这个 Sophia， 之前都提过啦，大家因为 B 社、科幻、星空已经苦除晒，听到呢几个 keyword， 大家 苦跟住 苦咗除埋啦，咁啊，叫咗射唔射得出咧，就部分咯。 嗱，头嗰几日咧，即系因为你如果你买你用 Game Pass 嘅话咧，系会提早几日玩嘅。 唔係 Game Pass， 係豪華版啦、啊。總之就啊， 豪華版 Unlimited 即係Game Pass 最貴嗰版本啦。咁咧就提早幾日玩嘅，當時咧就全部打曬飛機，打到成個天花板都係，即係出到嚟真係話就 game 實裝啦。啲人就話好悶、好慢，喺撈畫面好離譜，即係你個個畫面都撈黑都黑畫面，探索空間揾笨得個大字冇嘢玩嘅，總之就鬼曬咁嘈。 简单讲啦，就咁样。首先佢捞好耐啦，就之前一体两面嘅，之前有160G嘅空间啊嘛，即系佢仲要系建议用 SSD， 咁啊亦都系呢个系建议系正确嘅。如果你用 hard disk 嘅话，以佢频繁嘅 loading 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会你真系会掟手掣嘅。咁另一方面就系佢啱啱个频繁 loading， 咁亦都系叫做点讲啊，唔够细心咯，因为佢个 loading 咧真系黑画面转转圈，咁就喺度捞到天荒地老，因为佢个 loading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系星空跳跃。咁啊，既然系咁啊，不如你整翻个罐头动画，即系嗰啲因为佢嗰、那个佢唔系用飞过去嘅，佢用跳跃嘅空间跳跃嘅。咁既然我谂你好似叮当咁有个时空隧道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咁你俾你就算其实都系一个固定闪下画面嘅咋，但系你最少冇咁割裂啊嘛，系唔系黑窗？得闲无事黑窗，我觉得好似之前嗰只木上物语唔记得边代啦，就俾人缝呢样嘢，系咁捞。咁當然可能係因為佢加載需時，咁你加載需時，你加載緊嗰時俾啲人睇下，咁呢啲當然啦，呢度入邊好多類似咁嘅嘢，包括啱啱講，你唔係用重力控制，而係用空間穿越定傳送，唔記咗啦。總之你係唔可以飛去另一個星球。佢雖然呢個設定，你話戇居又好啊，咩都好啦。總之佢係可以俾你空間喺宇宙空間入邊飛行嘅。但你是冇办法在宇宙空间入边由一个星球飞去另一个星球，咁你先嚟做乜咧？即系呢啲嘢都点话，好多地方就会觉得好似真系唔系 B 社平时嗰啲喺啲细部位都会好雕琢嘅嘢。虽然佢系剧情或者某啲地方嘅细部位咧，的确系雕琢得佢好多几多嘅，但系有好多地方都系有啲匆匆济完嘅感觉，即系点讲啊？好似直根本未搞掂咁样。 咪好典型而家啲 game 咁样咯，为咗赶化兽，嘭嘭弄咗出嚟，跟住之后慢慢执笔咯。 佢又唔系笔嚟啊，佢只系做得唔够细致。 系笔嚟噶，因为不水管又好 ，B 站又好咧，系大量片咧就咩啊？吐槽佢离谱笔，即系话最经典嗰个就咩？ 哦，咁佢都有唔少笔嘅。 最经典嗰、那个俾人睇就系，哇！通天术啊，西特王国知道通天术啊，个角色穿过天花板上咗第二层啦，跟住莫名其妙个 NPC 升，你角色升冇通术啊？你飞去边度啊？ 啊，呢啲就 B 社就呢个传统嚟噶啦，即系 有吐槽位嘛。有个YouTube 话我玩十五个钟头冇笔，跟住有个人睇咗回应就系话。咁我哋即刻退钱啦！我未玩嗰只 B 社 game 系冇bug 嘅。 但我讲嗰啲部分唔系 bug 呢部分，因为 bug 呢部分大家都习惯咗噶啦，佢传统祖传技艺嚟嘅。但我讲嘅系佢有啲嘢就可以做得好啲嘅，但系就冇做到咯。咁又调翻转讲就系、是、佢当初佢啲点话事前宣传啊，成啊嗰啲嘢，佢讲嘅嘢都有俾到你嘅。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宣传欺诈，佢亦都冇好刻意咁引导你去对佢有啲咩 FF 嘅，咁但系大家就系对佢有好多 FF 喺度啦，咁啊结果就变成就系 兩面唔係好討好咯，所以有部分人會好中意嘅，即係中意睇故事啊嗰啲嘢咧，同埋有啲有部分人講啊，佢捱到落去結局，個結局好正，所以會變成就係、是、兩好兩極。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啱啱發售的時候，應該係提早發售，即係啱啱豪華版嗰邊提早發售嗰陣時咧，嗰陣時咧係極度好評嘅。咁但係咧啱啱我撳落去嗰陣時咧，已經變咗大多數好評。据说佢即系曾经个分数跌到落褒贬不一， 洗版嘛，有人有人洗啊嘛，狂洗啊。 吓，褒贬不一意思即系吓人吓啦，大多数好评即系指好评大过劣评，因为佢就系得好评劣评啦。咁咧，但系大部分你叫做一个唔烂的游戏啦，嗱，记住系唔烂的游戏咧，都系大多数好评嘅。即系大部分我哋一般认为嘅好游戏咧，基本上都系极度好评噶啦，系参赛会唔会上得到压倒性好评嘅啫。即係所以以呢個評價 Steam 嘅講咧，你叫做大多數好評咧，基本上咧就係差噶啦。即係六十分合格，你攞40分嘅，梗係俾人掉咯，就咁簡單。然後另一個咧，有相關都唔相關啦，就係、是、有啲人咧中意提油救火嘅，就係啱啱提咩啦？我哋班後有人提過嘅，就係佢個優化係呢個時候真係應該要叫優化噶，相當地差。當然亦只係 PC 版啦。咁數據出嚟係乜嘢啦？3080，即係我依然係用3080去俾人去計啦。一張上一代嘅次旗啦，行落去得70個 FPS 啫。咁喂，大佬有幾多人揸住張3080先？即係我個問題都好簡單嘅啫。你落啊，即係你話如果你係30 frame 你就夠嘅 ，OK， 你過嚟玩 PS5 好過啦，係咪？好似係 Xbox， 你去玩咩 Xbox 好過啦，即係。如果唔系嘅话，咁你玩 PC 基本上60个 FPS 唔系好过分啦。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你玩嗰啲 game 唔系好需要好高 FPS 嘅话，即系例如话系一啲 bio 啊， 咁你有打飞机部分噶嘛？ 你就打飞机啊嘛，你有同埋 FPS 游戏噶 ，FPS 游戏你点可能唔觉你即系 120都唔嫌高啦。 咪就系咯， 即系咁嘅情况下，你打即系话大部分人都系唔够60 frame 嘅，咁啊然后。Visa 总监走出嚟讲嗰阵时咧，就问佢话：你哋应该系时候升级电脑啦。呢啲系咪提油救火先？哇！我咧真系，虽然我升级过，但我都觉得喂，真系好过分啊，大佬！即系你呢啲人咁样讲嘢罚你啊！你话哦 SSD， 你都仲可以。虽然呢句你如果 SSD 读取问题，你用呢句都系听打噶啦。但系你即系好简单，我要你话哦，即系喺呢方面咧，由于我哋体量好大，所以咧需要即系对个电脑嘅要求比较高，我哋会尽量去降低个需求，乜乜成成诸如此类。即系呢类嘢，如果佢讲呢类嘢，大家唔会火噶，正常咁啊，好正常上，大家你都系玩得唔顺噶。呢、这个亦都啱啱提过一部分，欠打磨嘅部分，即系咧唔系话佢不嗰啲零计 put 开一部分，就系佢冇打磨。打磨呢部分咧，固然系统上嘅打磨就啱啱嗰啲飞船啊嗰类嘢啦，或者读取嗰阵时嗰个画面啊嗰类啦，但系另一个欠打磨嘅地方就系个画面。一般嚟讲，低需求但系高画面，即系优化做得所谓嘅优化做得好咧，就系讲紧佢用多啲其他方法去偷佢啲画面，令到喺唔降低画质嘅状况之下，降低佢运算需求。通常系咁样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系、是。增大你嘅烘焙使用量啦嚇，即係關於3D 烘焙模型，我唔知要我之前有講過，唔想喺度重複啦。總之就係用一種方法，佢哋做生做死，令到你部機唔使撈咁多嘢。簡單講就係咁樣，即係咁啊，即係但係佢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又係欠缺優化部分咧，就係咩咧？就係佢係唔支持 DLSS 2同3嘅，同埋呢個 FSR 成日都讀咗好多都係做唔到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 base 向來咧就你官方有咩唔掂咧，就靠 mod 嘅。雖然佢上次科學76俾人屌咁多開發，其中一樣嘢就係踢走佢哋。咁今次就應該係冇擋到嘅，因為其中一個 mod 好重要嘅 mod 就係、是、將呢、這個FSR 二同埋呢個 DSS 二、DSS 三都加翻落去嘅支援，都加咗落去。咁如果你係用雖然3080做唔到啦，如果你係用4070嘅話，咁喺呢兩個技術加持之下咧，你可以將你本來58fps 即係大概啱啱好60 frame 緊唔夠啦，變成116 frame， 即係呢個實測嚟嘅。咁啊，應該算係一個幾重要嘅嘢，而呢嚿嘢竟然唔係官方出嘅更新，人哋用咗6日時間。 就咗中國咁樣剝出嚟，你官方又做緊乜抽先？即係呢個時候你真係串鳩人哋呢啲係時候升級 display 啦！我啊真係好唔到，好唔掂，即係咁啊！而且如果你用4090，據説啦，呢個真係據説嘅啫，佢用4090開足特效唔夠60，咁呢樣我就覺得你會唔會有啲過分咧？4090咯，仲點升級啊？升條撚毛啊！先讲下，唔好同我讲 A100 或者 H100 啦，嗰两张嘢嘅游戏性能图或者叫图形显示性能啦，其实系不如4090噶，因为佢系专精问题。咁你4090都唔够，咁仲升啊？仲有咩升啊？咁呢个时候你同佢讲叫人去升级，真系抵俾人屌噶，老老实实。咁啊，不过就B 社就根据佢之前 Fallout 76嘅光荣传统啦，后面会唔会改进啦，系可以合理期待嘅。你最多系咁样讲咯。所以好即系调翻转讲啦，即系你见到咁多啲三 A 大作，亦都好难啲人会吹或者吹捧啦咁样，会吹中百德之门三嘅，因为佢 day one 端出嚟嗰嚿嘢就系、是、一嚿完整的东西，一个完整嘅三 A 大作应有嘅体量，一个三 A 系列应有嘅画面，即系所以佢收呢个价钱，我觉得绝对系抵嘅。你话吹到好似《塞尔达》咁，系咪咁过誉咧？其实系未必嘅，即系佢系真系俾人睇好一个三 A 大作应有是什么样子噶嘛，咁样咯。顺便一提啦，之前冇提过噶，《Battle Zone 三》出嗰阵时咧，有人就话：，喂，你唔好咁样拉高我哋嘅游戏嘅标杆、啊。我谂紧出一只唔系低温四围都系不优化烂到爆，啲乜嘢全部都靠后边补完，乜都唔烂，乜都剩嘅。是好撚高要求咩？我覺得《拍得之門》呢個三先係一個正常嘅三 A 大作應有嘅表現嚟嘅喎，即係你咁大製作，你同我講出嚟啲嘢甩甩流流乜乜成成，喂，真係抵屌嘅喎！即係 題外話啦，咁你而家講屌佢，我一路喺度做，即係揾一啲證據證明佢啦。嗱，用 Ali 一玩係玩到嘅，720特效最低係可以好流暢嘅，基本上 keep 到後47-50左右嘅。当然啦，温度去到当然啦，温度颇高啦，90度啦，但系呢个预咗嘅，因为你开到最劲模一定要噶，90度就，但系 OK 流畅嘅，即系你唔好介意720P， 反正用手提用掌机玩冇所谓啦。咁样嘢玩到啦，至少就你唔好理玩到。 吓、啊，不过我顺便提一提啦，啱啱如果你个70fps 啦，应该系佢个极限 boost 嚟噶，佢极限 boost 只能行到几分钟噶咋，跟住佢就要降翻落去30，好似45瓦定35瓦，我记咗啦。 30瓦，因为我自己 check 开机自己操作就系、是、我玩 Elden Ring 咧，头嗰几分钟佢 load 啲嘢时咧，佢 load 得紧要，但系之后咧佢 load 晒落去咧，即系佢部机即系嗰、那个game 开顺咗之后咧，佢要降翻温噶啦。 佢唔系我系话佢有个贤者模，嗰啲叫贤者模式定咩啊？锐频类似锐频嘅物体啦。总之佢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可以 boost 到好劲嘅，但系跟住佢就会降翻落去。无论系因为发热定系乜嘢，佢系设定上啊，佢过一段时间就会强制揿翻落去啊。无论就算你需要咁多资源都啊，佢都会揿翻落去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佢会一嚟会过热，二嚟会啲电会烧得太快，咁、 会烧机啊。 即系所以咪话佢系佢要求，即系咁啊。当然啦，你喺 PC 上面玩就唔会系行 720P 噶啦。即系你个网，你个网都冇咁细啦。即系你 Ali 个网就真系720就冇所谓嘅。即系咁样，同 Switch 一样意思啫嘛。咁啊， 即系呢个就冇嗱。讲下另一只又讲起一只好老牌嘅 FPS game 啦 ，Doom 啦。咁就佢就移除咗佢嗰个乜鬼？防 head 技术，即系个 DRM 啊，直称即系 DRM 技术。虽然我觉得多鬼鱼呢啲咁样讲真就 系嗱呢档佢用嘅咧就唔系佢自己嘅，佢系一个叫做 DENUVO， 就系 Denuvo 咯 ，Denuvo 嘅 DRM 技术。 咁啊呢嘅咧，除咗佢之外咧，其实咧。呢、这个巴石八之前俾人焚过啦，我哋新闻又提过啦，俾人捉咗开同唔开 DRM 嗰阵时咧，会叻机会剩嘅，其实有唔少都会用系有用嘅，咁、而且呢啲不断咁陆续俾人爆出嚟之后咧，其实不少游戏，譬如北方旅行过续作三国战啦，都讲过最终系会移除咗呢个 DRM， 因为各种原因啦。即系我原本讲紧 Doom 三，咁嗰只出咗3年噶啦已经，咁3年之后其实理论上调翻转讲就系你唔会俾钱嘅，都唔会俾钱噶啦， 即係啱啱出嗰陣時就仲可能話因為冇乜嘢，所以逼你去玩正版性，即係呢啲正版遊戲嘅受害者嚟嘅，大家都係。咁佢後屘又終於移翻走咗，咁佢一嚟就係佢個身體會影響佢，因為唔可以怪啲用呢檔嘢嘅廠商嘅，因為啲電呢檔嘢啊。当初官方系宣称咗几次佢个 DRM 技术唔会影响游戏性能，但系一次次实测就系到全部都会影响游戏性能。虽然最恶名昭我哋提过啦，就系巴西，就系好明显地，而且仲要系讲紧暴跌。你话我六十跌到五十，咁大家都只眼开只眼闭啦，仲可以叫做你系暴跌到个位数。虽然亦都呢部分咧，就巴西自己本身都要负翻少少责任嘅，但系佢亦都系好明显呢个 DRM 搞出嚟噶嘛。 我觉得直接就系啫， 咪就系你本身就会造成个嗰时有分析过，系一个技术瓶颈，系抢资源啊，喺转画面嗰阵时咧，一瞬间两边同时抢读取资源，结果就抢到你读唔切，咁你咪先系加载唔切啦，咁你咪会有窒啊成嗰啲嘢咯。我印象中系咁，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都有啲时间之前噶啦。咁所以唔用系多啲厂商唔用系好事嚟嘅，即系呢度就应该都系俾人咩啊？譬如好简单啱啱讲嘅 Safir 都冇用到嘅，所以我谂紧，哇你冇用到都咁嘅款，你用咗仲得了嘅？即系唔紧要啦吓。好，咁讲啲开心啲嘅咁啦，咁啊 Payday 咁啊一只打劫模拟器，咁佢就出咗呢个 open beta 公开测试，做有咩好测试咧？佢话压力测试嚟，今次系咁其实咧，即系好多人都吐槽过啦。你压力测试出咁少人，到底点样做？虽然我之前解释咗个好正常嘅原理噶啦，不过呢只就唔再解释啦。咁啊可以回事咁讲噶啦。我第一次见有人压力测试 fail 嘅。 好难喎、啊，因为上次 Diablo 压力测试就好蛊惑地去拣王国之类发售日加做测试，屌佢閪！当时就咁佢就被咁佢就好顺利过咗啦。事实上都 OK 嘅，咁Diablo 佢大菠萝四佢出头嗰个月最红嗰时候咧，基本上都冇乜问题嘅。咁我好平心咁讲，但系你只 game 话晒一个大 game 咧，压力测试过唔到，其实都几耐噶，大佬真系。 Payday 就虽然系好红或者好多人认识嘅 game， 但系佢唔系三 A 大作嚟噶。咁佢不过佢呢个嘅压力测试爆炸咧，基本上算系一种光荣嚟嘅。就系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太多人玩，纯粹就系因为太多人玩。因为只 game 嘅系统咧，其实系有两种模式嘅。一个就是单机模式是不需要 online 的，一个呢就是合作模式就要 online 的。咁佢今次就因为是测试啊，所以呢佢无论你是想玩你想单机定是想合作，你都一定要online 去打的。亦都出乎意料地多人去玩，结果佢就测试 fail 咗。咁啊，即係我所谓嘅 fail 唔係，其实 fail 系我讲嘅，实际上就系林书法。咁你压力测试冧碎化咪即系 fail 啦？其实虽然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压力测试冧碎化，其实佢就真系知道大概有几多人，即系佢会调整翻。当然压力测试同呢个正式上个数目系唔一样嘅，咁佢可以调整翻。我知道我哋当初预计嘅人数可能预少咗，咁到时可能真系开碎翻先，咪预多啲咯。就是咁样嘅啫，咁其实所以系一个甜蜜的负荷嚟嘅，咁即系多人想玩佢嘅，多人对佢有期待啊嘛，即系咁样咯，就我系真系搞笑咗少少嘅，真系未听过。 唔系咁样，唔系即系大手游大 game 标准就咩啊？开箱林书法，你唔林书法就唔系大 game。 虽然都有类似原理嚟嘅，咁啊 OK 啦，咁啊除咗红一剂咧，咁啊除咗林书法之外咧。仲有做一啲单机 game 都可以测试嘅。如果你有睇 VTuber 啊，实况啲 YouTube 游戏实况主啊嗰类嘢咧，你应该有睇过呢只 game 话 Only Up 一只叫做系跑酷啊。顾名思义啦，佢就系不断咁喺唔同嘅建筑物喺度搭出嚟嘅平台啊。唔可以叫建筑物，嗰啲构建物嚟。总之好多啲奇奇怪怪，啲垃圾咁嘅一啲搭埋一嚿嘢，然后你要喺嗰个平台上面不断咁向上跑，就好。其实嗰件嘢就好简单嘅啫。咁然后咧，你就一个唔留神，你就会跌到落下边，重新嚟过啦。一只咁嘅嘢，因为佢有好有挑战性， 咁好有一次啊，湖南嗰类游戏咧，你又有挑战性，但系咧你又唔系好又考反应啊嗰类嘢，个画面表现啊，唔系知佢画面精唔精细啊，即系个戏剧效果啊又够，所以系好多 YouTuber 啊嗰类咧都攞佢嚟玩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啦，你知现代最红嘅就系 YouTuber 同 VTuber 啦，佢就因为太多人玩，因为呢只你搞清楚，呢只独立游戏啊，系一个人做嘅独立游戏嘅啫。 咁就冇嘢讲啦，即系独立游戏又。 但系佢话因为太红啦，所以佢就下架咗佢。 吓、啊？ 佢嘅解释咧就系、是，咁呢只咧就系我第一次出嘅 game， 其实咧有好多嘢都唔系好不尽美满，唔系好掂嘅。但系只 game 突然间咁多人玩，咁就会产生咗好巨大压力。喂，咁多人玩，我系咪要做好只嘢佢啦？咁多甩流咁嘅嘢，系咪咁好意思卖到咁多，赚你咁多钱咧？咁佢又覺得又唔係好掂，所以佢就覺得要收咗落去啦。咁亦都有關佢打算嘅開發下一隻遊戲，佢又唔想長期維護呢隻嘢。即係呢隻遊戲啲畫面啊，即係嗰啲嘢咧，其實真係獨立遊戲級數啦，唔好話佢唔係即係踩佢嘅。咁而但佢又真係好玩啊嘛。咁大家都知道好玩嘅遊戲就多人玩噶啦，而且一個觀賞式嘅遊戲啊嘛。咁但佢又唔想長期去維護一個嘢喎。咁佢又我收埋咗佢咯，咁你哋唔好嘈啦，你即系就算你之前唔知喺呢个程度嘅，你买咗咪买咗咯，总之我唔会唔想再太投入心血去改善呢嚿嘢，去对得住大家嘅期许，咁大概系乜意思啦？咁啊，佢想出新 game， 咁佢又已经组咗个团队出新 game 噶啦，而喺嗰啲睇我收到消息当刻。已经揿过去见咧，已经系冇噶啦。而家我再揿一次都系冇，都系已经停止发售啦。讲到你听，咁就有买嘅咪有买，咁咪可以继续有买，唔会影响你嘅。Steam 因为佢唔系下架，佢系停止发售，所以咧你系可以继续喺 Steam 度做启动啊嗰类嘢，冇问题嘅。咁買咗就可以繼續玩咯，咁樣咯。咁啊，姑且咯，佢不惜停咗呢一隻去開發嘅新遊戲，咁啊睇下佢如何咯，咁會唔會變成一作啦嚇？咁樣啦嚇。 好啦，跟住咧就係、是、嗱，其實今年咧係 Metal Gear Solid 25周年嘅，咁就好多慶祝，包括咗阿 Piccola， 兔田 Piccola 就係咁打，跟住小島秀夫就變咗VTuber 廚啦，就不斷去 retweet 阿 Piccola 啲實況 mode。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日清合味道杯麵就惡搞MGS 五嗰個經典嗰個病床咪片啦、啊。咁咧嗰即係大家一定睇過噶啦。咁又你打開隻眼見到個鬼佬有個鬼佬光頭醫生，跟住對你講一堆嘢，跟住你崩潰喐嚟喐去，然後個護士就可以幫唔知滴啲咩落去嗰個片。咁咧合味道杯麵咧就攤依條片就揾就重新拍一個嗰陣宣傳佢新杯麵啦，迷肉特大版。重點係。佢揾翻大重方中配翻嗰個醫生，因為遊戲裏面都係大重方中配嘅嗰個光頭醫生。 嗯， 咁就又叫做官方Metal 化咯嗰個title，因為一定授權噶啦，唔通我諗咪佢咁唔授權咩？咪攞做依片做廣告。 嗯， 咁啊小鹿夫當亦都有 share 啦呢條片，係、小鹿咗喺度嘅呢條片係。 嗯， 咁。搞到我想食添嗰个杯面。 哦，咁个杯面本身都系啲会吸引，佢话就去到极致啦，同埋嗰嚿迷肉啊，即系 其实嗰块迷肉系其实 猪肉嚟噶嘛，猪肉加豆。 系咯，但系重点就系、是，其实我最想试就咩？佢曾经出嗰日，成个杯都系迷肉。 根据个官方讲法咧，成杯都系一个唔计啦吓。佢有个迷肉。迷肉特性定乜嘢？我唔记得叫乜嘢啦。总之就系 迷肉特性饭，迷肉特有饭出噶，有出个饭噶。 总之就系佢话呢次个杯面咧个迷肉量系会多过往前任何一期。咁、我唔知包唔包括成嚿都系迷肉嗰嚿啦。咁你讲起呢个咧，就做出一个都 high 边同 A C G 有啲关系嘅呢个电竞咖喱啊，咖喱面。即系又系合味道出嘅，你知佢好中意出埋啲咁嘅死人搞嘢啊！即系当然系要colorful 啦，虽然唔识闪啦吓，佢系好 colorful 嗰啲 RGB 嗰种渐变色，但系就唔识闪嘅，即系知合味道好捻中意出啲咁嘅嘢啦，咁样好啦。咁开始讲啲同呢个嗱，先讲件事就好细嘅，不过有啲搞笑，所以我攞出嚟讲，有一个限定版嘅耳机，咁佢咧有个人买完之后咧就俾个叫 review 啦。咁咧佢就话个音质好好， 但系咧个提示，即系佢入边有啲提示语音啦，全部都日文，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有英文或者中文嘅语音咧？ 嗱，首先本来咧依、這个讲咧就好正常，就好普通嘅，即系纯粹系啲诶咁，你有讲真，你买耳机有中文就啊英文语音冇问题嘅呢样嘢，重点就系、是。依、这个嗱嗱，诶、这个 N U R A L L A R L 嗰个耳机咧，系 Hikaru Midori Tower 限量版，即系话六川光限量版耳机，即系嗰啲咩，搵六川搵啲声优去配翻啲语音嘅耳机，即系咁嘢听六川光马声，话诶 Pairing Pairing 嗰种咧。 啊， 重点系六川光系日本声优嚟嘅，佢依个耳机就系卖日语配音啊嘛。 然后你话听你唔要日文。即系我睇嗰时反白眼反到个脑后边，虽然我有理由相信佢纯粹系完全唔识六川光，纯粹系见到 几靓 喺原本千几蚊嘅耳机特价到四嚿水， 抵玩啊！嗱，仲有不过有一样嘢就系、是、啲耳机咧，其实佢即系可能又冇乜做功课啊，就系、是、啲耳机咧，佢系唔支援单耳机连接嘅，因为而家基本上所有真蓝牙、所谓真无线耳机全部支援单线连接噶啦，整几嚿水平嘢都系。咁佢就冇单线连接咧，依样嘢批，我觉得依样嘢比较在意嘅，我觉得系。 但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嗰啲乜乜限定、乜乜乜限定版咧，通常攞一部有圆形嘅机型，然后将佢加啲主题啊、成啊。之前譬如之前 Miku 部手机好耐就都， 佢之前都有出耳机噶。 吓、嗰啲都系用一个圆形，佢而且通常唔会系最新款。 一定噶啦。 通即系难听讲，佢好多时都系库存改涂装，然后加主题。咁啊，再重新卖过俾你，而且通常唔平嘅，所以咧呢嚿嘢其实只不过系将个六川光个日价特价翻俾你啫，特咗佢啫，即系呢嚿嘢原本应该系都系几嚿水嘅货仔嚟嘅啫，就唔系千几蚊嘅耳机嚟嘅，即系唔系先系呢个买笃还珠嘅故事嚟嘅咯，我要六川光限定版耳机走六川光， 咁不如买捧八算数啦，好啦，咁另一单咧。唔系笑料，可以系笑料，都可以唔系笑料嘅。 源头就唔系笑料嚟嘅， 系咯，几严重事嘅，即系嗰个就系、是、咁 Johnny 爷搞细路仔呢单嘢，就已经而家去到就咩 ？Johnny 时事务所嘅全网大危机噶啦，大家觉得就系挨，如果佢咁都挨得过咧 ，Johnny 事务所 Johnny 就冇嘢挨唔过噶啦。咁咧新社长咧就系东山纪之少年队嘅，咁。有好抵死地，由于大家觉得就系、是、喂咁东山你本身你就以前都系 Johnny 嘅左右手，你有冇教细路先？咁即系有记者咁问，咁就顾左右言他啦，唔通有个话系同话唔系，我觉得都系大镬，所以俾在场耍咗个算信数啊！呢啲咁呢个都唔系我哋所笑嘅，就系东视继续播佢，当时依然顾我哋播佢嘅西片，而个西片又好衰，黑人憎到爆炸就系咩？又系好有啃入嘅，啱好就咩啊？我写发落去啦，有查过肉弹啦，有子弹啦，开门噶啦，一发咁即系嗰个咯。 东视你觉得好似有味笑话咁啊？真系 咁呢个系咁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有味笑话嚟噶嘛？即系东视，即系我觉得真系超好嘢咯。而家东视就系、是、东视嘅绝技就系咩？每次佢唔跟播算啦，而佢播亲呢个节目永远同佢依家突发节目有梗嘅，唔系咁叫东视啫。即系东视传说永远不灭咯，只能咁讲就系、是。但系不过呢单嘢就祝佢好运啦，因为而家东山而家系搞到乱晒大龙噶啦，而家成个 Johnny 同埋就系好多即系趁佢病攞佢病，阿沙希啤酒啊，阿沙希讲得好尽啦，就话我以后我由今开始唔会再用 Johnny 嘅艺人。哇，系使咩佢喺度咁尽啊？你咁我睇翻就系、是、哇。你咁样大人啲啤酒啊？你麒麟啊，山头尼嗰啲，喂，我系咪跟你大啊？定系我照用啊？喂，我照用好样衰，但唔用，但系又唔用大佬啊？喂 ，Johnny 少、啊， 你要明白一样嘢，娱乐圈已经苦 Johnny 久矣噶啦，即系佢个王朝啊，已经系好多人想拱冧佢噶啦，一定系墙倒众人推嘅，呢个系好合理嘅事嚟嘅啫，而且呢个时候拱佢系攞光环噶嘛。 系咯，梗系同埋就系讲真，有多男星等紧上位噶啦，即系例如话俾赶走咗出嚟啊，独立咗啲嗰批啊咁样，就即系呢个年头你难得佢，你梗系趁佢病攞佢病噶啦。不过就只会去到我讲到咁大，即系譬如咩晒冷嗰只咯。嗱，我啲晒冷，我又唔用 Johnny 嘅艺人，你跟唔跟啊？跟住成跟住成一啤酒公司就喂跟唔跟啊？嗰只因为。 有其實有啲真係唔係叫 Johnny， 真係本身就好紅嘅，即係例如關八啦、Slow Man 啊嗰啲真係紅噶嘛，依家係幾頭痕嘅，睇下點啦。依個嘢我真係食花生嘅， 即係大家嚟講都係嗰個，你都惡得耐啦，你都食得和美多啦。呢次仲唔乘機趁你量攞你名，仲單？ 咁係好啦，咁最後咧就今個禮拜 Twitter 嘅今個禮拜咧就一單 小消息啫， 又係唔知佢搞咩嚟，有人發現一段時間啦，而家已經收復咗噶啦。咁有個筆。如果你改名 profile 个图，又或者是开删你个锁单拉，即系 Twitter 佢有个功能就系、是你所有你嘅 tweet， 你都只有 follow 咗你嘅人可以睇，而且所有人如果要想 follow 你，要你得到你个许可先得嘅。咁啊，通常系 for 一啲要么就系唔系咁想即系同太广结善缘嘅人啦，又或者系嗰啲真系广结咗善缘，当然系反话啦嘅人啦，就攞嚟避风头用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搞有去改名啊，嗰类啱啱嗰啲动作嘅话咧，佢就会 lock 咗你，而且开唔翻。咁當然係直到個筆收好嘅時候，你就可以發啦。咁我因為我係見到有人係反覆橫跳啊，我見到一個我本來冇科開嘅人係不斷地反覆橫跳，但我係因為交流問題啦，我經常會見到佢出嘅，佢不斷反覆地係 lock unlock lock unlock。我喺幾個鐘頭幾多年佢 lock 完 unlock lock 完 unlock lock 完 unlock， 我唔知佢發生咩事。後屘我查一查先知，原來又係 Twitter 又係有啲奇怪嘅操作搞出嚟噶啦。总之就系佢会包括之前咧就会咁话帮你搣科，咁今次咧就系帮你 lock 单拉，咁嘅你又搞咩嚟啊？之前我都讲过佢几次噶啦，如果冇搞过嘢嘅话咧，系无啦啦唔会出现啲咁样嘅嘢嘅，佢一定系 test 唔知 test 紧啲乜嘢，然后唔知咁错制之如此类嘅嘢，然后 lock 呢个嘅，咁既然翻 lock 单拉嘅事咧，咁最大嘅可能就系佢有机会，也许未必，我唔肯定啊。因为之前话博嘅博人啊，佢话要收费先进博人啊嘛，所以呢个唔太可能嘅事嚟嘅。但系佢有机会系付费会员先进咯。如果系咁就麻鸠烦啦。我相信有扎人真系会屌老母嘅。而我系喜闻乐见嘅，因为我系一路都好憎呢个功能嘅。即系咧，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系完全隐身于我面前都算啦，但系你明白呢个系一个 social network 嚟，好多时就会出现乜嘢咧？有人认紧一个 lock 咗嘅人，而我冇 call 佢，咁就会变成咧，我见到人讨论都开心合合，但系中间有啲人讲嘅嘢，我系唔知佢讲乜嘢，因为我冇 call 佢。咁呢啲我啲咁嘅强迫症咧，就会搞到喂啰啰乱，即系到底佢讲紧乜嘢咧？尤其是如果嗰个题目我有兴趣嘅话咧，我只有两种选择：一喺睇唔到佢回乜嘢嘅情况下去回佢；二就系、是。直接问到底你讲紧乜嘢，或甚至有几个系咁样咧，我顶唔顺，干脆 call 咗佢。虽然后屘都见到觉得因为我要考虑埋呢个人系咪值得 call， 咁啊好幸运地啦，我几个例子入边都唔算系冇 call 错人嘅。但系呢样嘢本身我已经系好烦啊，大佬，你又要用 social network 呢个叫 social network 啊，大佬，你唔 social 噶，一个唔 social 嘅 social network。我真係好难理解，我知道有啲人係觉得乜嘢，而个其中一个好唔爽嘅部分呢，就係嗰一部分人呢通常都係有啲咁样容应该得罪好多人㗎啦，不过算啦，唔紧要，都得罪咗好多人㗎啦。懒系自己好懒高斗嘅港女，一部分唔系全部，有一部分 一定咁，只要你讲咗一部分得㗎啦。 即係尤其是佢又唔系懒口，应该点叫呢，尤其是八婆，越八嗰啲人越鍾意咁样做。所以呢个系可能你，如果你话你变成收费限定，甚至直接取消佢，我 OK 嘅，我真心 OK 嘅。即系大不了，如果佢啲嘢真系咁即系咁无聊咁枯燥，我咪驳鸠咗佢咯，或者秒咗佢咯。即系我冇所谓噶。即系如果佢真系想咁样做嘅话啦，虽然呢个系我讲噶，唔系阿 Elon Musk 自己都冇讲到噶，佢谂住做乜嘢？即系纯粹真系一个唔操作嘅笔嚟噶咋？ 笔啫嘛。 但系如果佢即系。斩咗呢个功能或者收费化，我难得地，我觉得 O K 嘅，啊，真系 好啦。咁今个有咩？今个礼拜依个乜都冇咩发，冇嘢，冇乜特别新闻，即系难得地今个礼拜比较乖啲。 我记得佢俾人隔咗几句啊，不过都唔系啲咩紧要嘢咁样咯。 应该咁讲，就依个礼拜阿 Elon Musk 嘅新闻就同我哋冇关嘅。就系首先就系佢同一个 反歧視猶太嘅猶太人組織就開片，咁一個反歧視猶太組織就話佢成日散播反猶太言論，咁Elon Musk就話：我屌你啊，幾多時有講過啊？即係鬼啫，即係話你唔好中槍我乜乜乜，即係有打即係響氣炮。總之呢啲一定講清楚嘅，屌你冇得罪，即係一攋嘢撲街啦，有咩就？重要緊要， 我覺得咁講啦，呢個全世界最撚惡嘅族群，咪就係猶太人咯， 之一啦， 冇之一，沒有之一，最撚惡係佢。 咁啊，嗱，依樣嘢就冇嗱，咁未記咁有咁，而家世上有族群係咩？挑我喺超市偷喺超嘢偷嘢出埋拍埋片出嚟吹啊嗰只嘅。 你要計埋正經影響力，嗰啲人去偷去搶唔關你事，但係猶太族裔係基本上你隨便數。都是一大慘，都是啲影響世界的。譬如你最中意斯賓佐咯，我最中意愛因斯坦咯，即係呢啲影響呢個世界好多大人物，其實都係猶太人嚟嘅。所以有部分人係好唔爽佢哋嘅，咁亦都有各種各樣嘢嘅原因。總之呢度我就唔講太多啦。 唔好講呢啲就唔討論啦。依個政治問，依係歷史定歷史問題嘅以色列問題就 呢個係歷史上帶嚟嘅政治問題嚟嘅。所以就所以佢咧都要第一時間講，喂大佬，我冇呢乜嘢。雖然佢可能真係冇啦，但係其實佢都得罪好多人嘅啦。咁但係佢咁急住去澄清佢冇得罪某啲人咧，都的確係好少見。 因為有麻煩嘅，同埋真係好麻煩嘅。 咪就咁講，我又咁嘅意思咯。 冇得罪冇得罪以色列人。 即 係我講法，從來都係。 係調翻轉講，你走去屌啲伊斯蘭教，即係你唔好屌得太咩就得啦。或者是你走去屌嗰啲啱啱你讲啲屌啲力噶，讲咗啦，唔好意思，咁都冇嘢噶， 唔紧要。 咁你佢都唔会打你一身，唔会啊，唔会咩啊？即系虽然 啊，我哋反正我哋节目唔打英文嘅，所以死黑鬼系我讲。 你屌伊斯兰教都唔会去暗杀你噶，你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是、除非你呢个亵渎阿拉真主咯，即系佢嘅讲法系咁样啊。咁就係咁，即係所以就呢個世界最老虎被管唔掂得嘅就係猶太族裔，呢個係事實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去到反猶太主義嘅話，呢、這個 所以成日都講死澄清啊呢樣嘢。 嗱，你要搞清楚，討厭猶太人同反猶太主義係唔同程度嘅嘢嚟嘅。前者咧仲可以傾嘅，仲可以傾嘅，冇問題嘅。後者嘅話咧就都幾死罪下。雖然呢個西方約定俗成有乜絕對唔掂得嘅禁忌咧，我啊覺得有好多嘢咧都係唔係好合理嘅。我就唔講，越講越遠噶啦。即係雖然我想講嘅就係羅利孔嘅問題，不過算啦，大家明噶啦。啊，咁啊，哦，咁啊，今個禮拜都差唔多啦。 好啊，咁啊，差唔多啦，算短短地啦，一個鐘都短短地一個鐘。好，咁今日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咧，最萬眾期待打個問號嗰只嘅 Apple 發表會，大家知道期待就係大家知道佢嘅 USB Type C 嘅 iPhone。咁咧，我應該冇意外就會有獨立專題嘅。咁就經喺錄音之後嗰晚夜晚，咁我就睇下睇唔睇啦。雖然我覺得多數唔睇，因為要大佬兩點幾凌晨。好，咁就下個禮拜請期待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Bye.